能装点我的生活吗？ 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很暖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7.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06-8685858 6865858 5858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来关注天气。北京市防汛指挥部提示，今天早晨到明天上午我市有大到暴雨天气，请各位市民注意自身安全，合理安排出行，远离河道和危险山区，注意防范山洪和泥石流等地势灾害，建议各单位错峰下班，中小学提前做好放学安排。今天下午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阴有雷阵雨，东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5度，最小相对湿度7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收听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余狗火往上撞，实在控制不住了，在下边喊了一嗓子：“元帅，末将有话要讲。”因为他一个是嗓子大，二一个是赌气来的，所以这声听着非常扎耳朵，把大帐震得嗡嗡直响，众人都吓了一跳，无不甩脸定睛瞧看，连徐达也为之一愣。就见于狗气色也不正，迈虎步来到帅案前面，躬身施礼：“大帅，末将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” 哦，于将军，有话你就说吧。 元帅，方才你说的清楚，这一仗事关成败，十分重要，只准胜不准败。我在旁边这么一看，凡是有能耐的都派到最前面攻打大阵，我于狗也不敢说自己有能耐，我一不老二不小，正是为国家出力这么好时候，元帅怎么派别人唯独不派我，这是何意？ 哦，徐达一听啊，于狗挑理了，哈哈哈哈。 于狗啊，你不要多想，本元帅只有安排。 你别忘了这句话，咱们不能其胜不顾家呀。 你想想，我们的人都去破阵去了，家里边没人怎么得了啊？倘若敌兵趁虚而入，把咱这老家给端了，我们就悔之晚矣了。另外皇上还在大帐呢，你在家里保护万岁有何不可呢？退了下去，不必多说。徐达认为说这么几句于狗就心服了，其实不然。于狗一听，把眼睛一瞪：“大帅，不对吧？要照你这么一说，那有能力的人常乐怎么不留在家里头？丁世英、朱明 怎么不搁在家里头？朱深、朱永杰为什么不搁在家里头？哦，单独把我搁在家里，美其名嘛，这么重要，那么重要。你这叫找借口糊弄小孩子。我再问你一件事儿，你儿子徐继祖有什么能耐？我玉藻跟别人不敢比，跟他敢比，你十个儿子也不是我玉藻的对手，他怎么就有资格暴打千敌，跟着你破大阵呢？我为什么就不行？今天咱这么说的，你派我去也得派，不派也得派，我是非打阵不可，叫我在家没门。你说这孩子这脾气暴不暴啊？凭着那么多人呢，还是连咬牙再跺脚，指手画脚指着徐达的鼻子，让元帅这脸往哪搁呀？徐达这脸当时就变色了。于老，你可知军令如山，绝无更改之理，少要啰嗦，下帐去吧。徐达心思拿官腔拍拍他，哎，还拍不住。这鱼稿一蹦多高，用手指着徐达的鼻子，我明白了，姓徐的，你少跟我来这套烟炮鬼吹灯，我爹的仇你还没忘呢，你把我爹逼死了，还想把我也逼死，你可够毒辣的。算了，你不是不让我去吗？我也不活了，今天俺于稿跟你拼了。说这于稿撸胳膊挽袖子往前就凑合，那意思拽徐达要伸手。这种事儿在明营里头还是太少见了，就是当年的于金彪也是专讲动理没有动武啊。哎，他儿子比他爹还强，伸手要揍元帅，那怎么能行？把元帅徐达气得把虎胆一拍，啪噔，于老，你要造反不成，竟敢抗我令箭，满嘴的胡言，这还了得？刀斧手，把鱼稿推出去杀了，拿他的脑袋祭大旗。众人一听这多好，没破阵的先杀自己人，耗子动刀窝里反了。众人是面面相觑，一筹莫展，跟鱼稿好的人急得直搓手。哎呀，这不吃饱了撑的，他是喝酒了是怎么？谁敢言语？眼见着刀斧手把鱼稿推出去了，这鱼稿不服劲儿，一边往外走一边骂：“徐达老皮婆，我死了也不服你，我就是不服。活着我不能把你怎么地，死后倘若变成厉鬼，我也掐死你。”刀斧手过来堵他的嘴，没注意叫鱼稿还给咬了一口，耶，没把刀斧手疼死。大营之中一片混乱，胡大海一看，哎呀，我这干儿，哎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呢？能瞅着让他死吗？跟于金彪有交情啊，在这种场合，胡大海那是非露面不可，他脸皮也厚。老胡正正头盔，抖抖身上的铠甲，迈步出来，把草包肚子一舔，满面陪笑：“元帅，嘿嘿， 算了吧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肚子撑开船，大人办大事儿，大笔写大字儿，您跟一个孩子一样干什么？你没看见吗？这是一头小毛驴，吃顺不吃枪，就是从小没爹把他惯的。我这干爹觉得脸上都发烧，元帅未曾出兵，先杀自己人，主军中的不利，是不是？再说于藻平日向来没有犯过过错，念他初犯，大帅还应该手下超生，看在我的份上，饶了得了啊！我这厢有礼了。你看胡子海这么一带头，别人就敢说话。像大爷双勾将武殿章、汤和邓玉、武定王郭英、宁波彪众人都过来了，能有好几十位苦苦的哀求。那徐达呢，出于本心，哪能舍得杀于藻呢？就觉这脸面上实在过不去。另外他也讲个理，于藻想发脾气就发，要换个别人呢，这个蹦一对那个蹦一对，我这元帅还有什么用？我这令还能执行得通吗？这无非煞他的这威风，给他点下马威，大伙一求情，所以徐达就顺台阶下了。好，看在各位的份上，姑且饶他不死。不过这孩子很不听话，二王千岁，你得好好劝劝他，必须叫他心服口服，我才把他放了，如若不然非杀不可。好好好，大帅，这事儿你交给我，我现在就出去好好的教训他一顿。胡大海这是放下心了，带着胡强、胡德济一大帮亲兵到了辕门外头，一看在这左侧挖了个坑，后边埋了个橛子，于藻在橛子上绑着，法髻披散，刽子手怀抱鬼头刀，凶啾啾气昂昂，就等着元帅的令箭。那一说杀，这噗脑袋就落地了。哎呀，胡大海赶散众人，去去去去去去，装什么像，抱着橛子拉屎还登上劲了，装着不喊我，走走走走。刽子手让他一顿臭骂，全躲开了。老胡来到于藻的面前，抓住他的头发，看着他的脸，我于藻，你把头抬起来。于藻这只气儿还没消呢，你咬谁啊？你看看我是谁？于藻一抬头，干爹，哎，我说你这孩子百麻不是你的，20多岁你白活你呀、啊！我说这好几百人当中哪个像你？你是不是觉着你不含糊啊？有能耐，花刀将，胯下马掌中刀，勇冠三军，你有两下子？呸！今天这么一看，都比你强，你白活。年轻的人多干活，少说话，得听元帅的令箭。哎，你瞅瞅你，在大帐之中又蹦又跳，指手画脚，简直就装不开你了。你哪那么多理？你爹的事用你提吗？多少年的老账，你翻干什么？再者一说，元帅徐达是那个意思吗？ 年轻的人乖乖的听老人的话，这才行。你觉得你头上有角，肚下有鳞，你觉得你有两下，我非他妈打死你不可。你别让胡德海这么说，心里头喜欢玉狗，把手扬了扬，没舍得打。玉狗对胡大海一向尊敬，因为爹不在了，自从到了民营之后，拿胡大海就当亲爹。老胡热心肠，对待他比胡强胡德济有过无不及呀、啊。那知道的一个姓于，一个姓胡，不知道的那就是胡德海的亲儿子一样。人都有心呐、啊，所以胡德海再说的多过头，怎么打他，于狗绝不敢反对。干爹，我是错了，不过我这跟您说，这徐达您说不报复吗？这不欺人过甚吗？他儿子有什么能耐能打金龙交尾阵，为什么就不派我？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，废话，都随自己的便，行吗？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，这大帐之中几百个人，他想奔东，他想奔西，那要军令干个屁。我年轻那时候也像你似的，没少吃亏，碰得满脑袋劲爆，最后影这才服了。我告诉你，有尖儿你得磨下去，有棱你得蹭圆了。刚才我们大家苦苦给你求情啊，嘴唇都磨薄了，你看看你干爹满嘴净大炮，就为你这个事儿，这么一会儿得少活十年。服个软吧，现在我就把你放了，见元帅多说拜年的话啊，就说我错了，往后元帅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，冲着我这个老面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，一天云彩就那满散了，能行吗？嗯，爹，就按您的办，哎，这才叫好孩子呢，识时务者俊杰也，你别忘了这句话。来来来，把它解开。军兵过来把鱼镐放开了，盔头给他戴上，甲胄给他披上，鱼镐跟着胡大海回到中军帐。老胡先禀报元帅，我可给你做主了，把鱼镐放回来，这孩子承认错了。怎么回事呢？我想起来，他有个毛病，七岁那年呢，他就得了这么个病，一到晚上头脑昏迷，满嘴胡说八道，到越大的这病还越严重了。刚才他说他脑袋一热又犯病了。大帅拉倒拉倒吧，过来给大帅赔礼。胡大海的当间这一和稀泥，这空气就缓和下来了。像那个你要明白事儿的鱼狗，按胡大海这么一说不没事儿了吗？这于老这孩子真命，你看当着胡大海他不说，二次进了中军帐一看徐达，他这火又上来了。徐元帅，咱可这么说，我合计了合计，我于老没有错，我打阵我错到哪儿了？还是那句话，叫我打阵也得打阵，不叫我打阵还得打阵，你是非派我不可，不派不行。把胡大海给气的，你这是赔不是吗？你这是，你这不找他打仗？老胡实在压不住火，回过头来给于镐来了个嘴巴，啪，把鱼镐打得一摘咧，赶紧跪下。干爹息怒，干爹息怒，我没气儿。个兔蛋， 快给元帅赔不是，磕头。胡大海过来摁着于镐的脑袋，叫这个徐达磕头。徐达这么一看，这事可不好办，我这孩子真命啊，话言话语还惦记他爹的事儿，这叫新仇旧恨呢、啊。我的帐下要多这么个刺儿头，往后不好办。你说杀他，他又没犯的死罪，你不好好治治他，这事儿也不行。干脆杀杀他的威风得了。元帅徐达二次把虎胆一拍，噔，于镐竟敢搅闹我的中军大帐，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，拉下去重打40，狠狠地打。这回别人不敢求情了。胡大海心说话，你是自找苦头啊，我这干爹也尽到责任了，揍他也应该，这个祸也太命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让军政司给拉下去，这顿造扒掉一甲板，屁股掏了俩坑啊！这于镐真是铜筋铁骨，咬着牙，脑袋杵着地，一不哼二不哈，打完了拉上来。元帅问你服也不服？不服，不服啊！徐达，我还要打阵。逼得徐达实在没办法了，好，于镐啊，我呀还别取你的材料，你现在身受重伤，打得了阵吗？打得了。好，我就命你打阵。于镐听令。这回徐达是憋着火了，再看于镐晃晃悠悠站起身来，咬着牙根，什么原因？那屁股能不疼吗？鲜血把裤子都染透了，就是这点火在这住着呢。于镐勉强站起身来，躬身施礼，末将在，本帅给你一支令箭，命你身为攻打大阵的八路接应使，哪路不到你接应哪路，哪路要实力唯你是问，下去。得令。于镐虽然把令接过来了，怀恨在心呐、啊，心里头说话，老匹夫徐达，当时你就给我小鞋穿，好吧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常感激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，你等着我，有了机会我是非报复不可。他心里就这么打定主意了，这才埋下后文书将帅不和的祸根。咱们暂且不提，单说众将各领令箭，分兵攻打大阵，按现在钟表说话就超过晚上10点钟了。这么些路咱不能挨个都说到，单表攻打南阵门徐达这一路，徐元帅率精兵5000，还带着500名钩镰枪拐子队，准备破铁甲连环马的，由罗红罗爵领着，一不长灯笼，二不扬旗号，马蹄子全都包起来，军兵每人嘴里头叼着个手巾，怕喘那个气儿呼哧呼哧的，让四外听见。